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大家好，我是景霄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策略与回测系统之 Pandas NumPy。上节课呢，我们介绍了交易所的数据抓取，特别是 Order Book 和 Take 数据的抓取。今天的这节课，我们考虑的是怎么在这些历史数据上面测试一个交易策略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确哈，对于很多策略来说，我们上节课抓取的密集的 Order Book 和 Take 数据并不能简单的直接使用，因为数据量太密集，包含了太多细节，而且呢，长时间连接时网络随机出现的不稳定会导致丢失部分 Take 数据，因此我们还需要进行合适的清洗、聚合等操作。此外，为了进行回测，我们需要一个交易策略，还需要一个测试框架。目前已存在很多成熟的回测框架，但是为了 Python 学习，我决定带你搭建一个简单的回测框架，并且呢，从其中简单一窥 Pandas 的优势。先来看 OHLCV 数据。了解过一些股票交易的同学啊，可能知道 K 线这种东西。 K 线又称蜡烛线，是一种反映价格走势的图线。那它的特色在于一个线段内记录了多项讯息，相当易读易懂且实用有效，因此被广泛用于股票、期货、贵金属、数字货币等行情的技术分析。文中便是一个 K 线示意图，其中呢，每一个小蜡烛都代表着当天的开盘价、最高价、最低价和收盘价，也就是我画的第二张图表示的这样。类似的，除了日 K 线之外，还有周 K 线、小时 K 线、分钟 K 线等等。那么这个 K 线是怎么计算得来的呢？我们以小时 K 线图为例，还记得我们当时抓取的 Take 数据吗？也就是每一笔交易的价格和数量。那么如果从上午10点开始，我们开始积累 Take 的交易数据，以10点开始的第一个交易作为 Open 数据，11点前的最后一笔交易作为 Close 值，并且把这一个小时最低和最高的成交价格分别作为 High 和 Low 的值，我们就可以绘制出这一个小时对应的小蜡烛形状了。如果再加上这一个小时总的成交量，就得到了 OHLCV 数据。所以啊，如果我们一直抓取着 Take 底层原始数据，我们就能在上层聚合出一分钟 K 线、小时 K 线以及日、周 K 线等等。如果你对这一部分操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把此作为今天的课后作业来实践。那接下来我们将使用 Gemini， 从2015年到2019年7月，那这个时间内比特币对美元每个小时的 OHLCV 数据作为策略和回测的输入，你可以通过文中链接下载数据。数据下载完成后呢，我们可以利用 Pandas 读取，比如你可以阅读文中这段代码。那这段代码提供了两个工具函数，一个是 readfile， 那它的作用是用 Pandas 读取 CSV 文件，另一个是 assertmsg， 它的作用类似于 assert， 如果传入的条件为否，就会抛出异常，不过你需要提供一个参数用于指定要抛出的异常信息。说完了数据，我们接着来看回测数据。常见的回测框架有两类，一类是向量化回测框架，它通常基于 Pandas 和 NumPy 来自己搭建计算核心，后端则是用 MySQL 或 MongoDB 作为源。这种框架通过 Pandas 和 NumPy 对 OHLC 数组进行向量运算，可以在较长的历史数据上进行回测。不过因为这类框架一般只用 OHLC， 所以模拟会比较粗糙。另一类呢，则是事件驱动型回测框架，这类框架本质上是针对每一个 Take 的变动或者 Order Book 的变动生成事件，然后再把一个个事件交给策略进行执行。因此虽然它的拓展性很强，可以允许更加灵活的策略，但回测速度是很慢的。我们想要学习量化交易，使用大型成熟的回测框架自然是第一选择。比如 Zipline 就是一个热门的事件驱动型回测框架，背后有大型社区和文档的支持。 Pi Algo Trade 也是事件驱动的回测框架，文档相对完整，整合了知名的技术分析库 TA Lab， 在速度和灵活方面它比 Zipline 强，不过它的一大硬伤是不支持 Pandas 的模块和对象。显然对于我们 Python 学习者来说，第一类也就是向量型回测框架才是最适合我们练手的项目了。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我先为你梳理一下回测流程，也就是下面这五步。第一步，读取 OHLC 数据。第二步，对 OHLC 进行指标运算。第三步，策略根据指标向量决定买卖。第四步，发给模拟的交易所进行交易。第五步，那就是最后我们要统计结果。对此，使用之前学到的面向对象思维方式，我们可以大致抽取三个类。交易所类，负责维护账户的资金和仓位，以及进行模拟的买卖。策略类，负责根据市场信息生成指标，根据指标决定买卖。回测类框架，也就是 backtest, 包含一个策略类和一个交易所类，负责迭代的对每个数据点调用策略执行。接下来我们先从最外层的大框架开始，这样的好处在于我们是从上到下，从外往内思考，虽然还没有开始设计依赖项，但我们可以推测出它们应有的接口形式。推测接口的本质其实就是推测程序的输入，这也是我在一开始提到过的，对于程序这个黑箱，你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要想好输入和输出。回到最外层 backtest 的类，我们需要知道输出是最后的收益，那么显然输入应该是初始输入的资金数量。此外，为了模拟的更加真实，我们还要考虑交易所的手续费。手续费的多少取决于券商或者交易所，比如我们要买卖股票的券商手续费可能是17,000，那么就是 0.0007。 但是在比特币交易领域，手续费通常会稍微高一点，可能是1/1000左右。当然无论怎么多，那一般也不会超过1/5，否则我们大家交易几次就破产了，也就不会有人去交易了。这里说一句题外话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无论数字货币的价格是涨还是跌，总有一方永远不亏，那就是交易所。因为只要有人交易，他们就有白花花的银子来进账。回到正题，那至此我们就确定了 backtest 的输入和输出。它的输入是 OHLC 数据、初始资金、手续费率、交易所类、策略类，输出则是最后剩余市值。对此你可以参考文中对应的这段代码，那这段代码有点长，但是核心其实就两部分。第一部分是初始化函数，传入必要参数，对 OHLC 数据进行简单清洗、排序和验证。我们从不同地方下载的数据可能格式不一样，而排序的方式也可能是从前往后，所以呢，这里我们把数据统一设置为按照时间从之前往现在的排序。第二部分是执行函数，这是回测框架的主要循环部分，那核心是更新市场还有更新策略的时间。迭代完成所有的历史数据后，它会计算收益并返回。你应该注意到了，此时我们还没有定义策略和交易所 API 的结构，那不过通过回测的执行函数，我们可以确定这两个类的接口形式。策略类的接口形式为初始化函数 init 根据历史数据进行指标计算，步进函数 next 根据当前时间和指标决定买卖操作，并发给交易所类执行。交易所类的接口形式为步进函数 next 根据当前时间更新最新的价格，买入操作 buy 买入资产，卖出操作 sell 卖出资产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交易策略。交易策略的开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问，为了达到学习的目的，我们来想一个简单的策略，移动均值交叉策略。为了了解这个策略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简单移动均值。那简单移动均值简称为 SMA。 我们知道 N 个数的序列的均值就是这 N 个数的和除以 N。 那现在我们假设一个比较小的数 K 比 N 小很多，我们用一个 K 大小的滑动窗口在原始的数字上滑动，通过对每次框住的 K 个元素求均值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原始数组的窗口大小为 K 的 SMA 了。 SMA 实质上就是对原始数组进行一个简单平滑处理，比如某只股票的价格波动很大，那么我们用 SMA 平滑之后就会得到文中这张图的效果。你可以看到，如果窗口大小越大，那么 SMA 应该越平滑，变化越慢。那反之，如果 SMA 比较小，那么短期的变化也会越快的反映在 SMA 上。于是我们想到，能不能对投资品的价格设置两个指标呢？这俩指标，一个是小窗口的 SMA, 一个是大窗口的 SMA。 如果小窗口的 SMA 曲线从下面刺破或者穿过大窗口 SMA, 那么说明这个投资品的价格在短期内快速上涨。同时这个趋势很强烈，可能是一个买入的信号。反之，如果大窗口的 SMA 从下方突破小窗口 SMA, 那么说明投资品的价格在短期内快速下跌，我们应该考虑卖出。下面这幅图就展示了这两种情况。那明白了这里的概念和原理后，那接下来的操作就不难了。利用 Pandas,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计算 SMA 和 SMA 交叉。比如你可以引入两个工具函数。如文中代码所示，对于输入的一个数组 Pandas 的 Rolling K 函数可以方便的计算窗口大小为 K 的 SMA 数组。而想要检查某个时刻两个 SMA 是否交叉，你只需要查看两个数组末尾的两个元素即可。那么基于此，我们就可以开发出一个简单的策略了。相应的这段代码表示策略的核心思想，我做了详细的注释，你理解起来应该没有问题。说完策略的核心思想，我们开始搭建策略类的框子。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策略类 strategy 应该是一个可以被继承的类，同时应该包含一些固定的接口，这样回测器才能方便的调用。于是我们可以定义一个 strategy 抽象类，包含两个接口方法 init 和 text, 分别对应我们前面说的指标计算和步进函数。那不过要注意，抽象类是不能被实例化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定一个具体的子类，同时实现了 init 和 next 的方法才可以。这个类的定义你可以参考文中的代码实现。为了方便访问成员，那我们还定义了一些 Python property, 同时我们的买卖请求是由策略类发出，由交易所 API 来执行的，所以我们的策略类里依赖于 exchange 类。现在有了这个框架，我们实现移动均线交叉策略就很简单了。你只需要在 init 函数中定义计算大小窗口 SMA 的逻辑，那同时在 next 函数中完成交叉检测和买卖调用就行了。具体实现你可以参考文中这段代码。到这里我们的回测就只差最后一块了，胜利就在眼前，我们继续加油。我们前面提到过，交易所类负责模拟交易，而模拟的基础就是需要当前市场的价格。这里我们可以用 OHLC 中的 close 作为那个时刻的价格。此外，为了简化设计，我们假设买卖操作都利用的是当前账户的所有资金仓位，且市场容量足够大，这样我们的下单请求就能够马上完全执行。也别忘了手续费这个大头，考虑到有手续费的情况，那此时我们最核心的买卖函数应该怎么来写呢？我们一起来想一下这个问题。假设我们现在有1000元，那此时比特币的价格是100元，并且交易手续费为 1%, 那么我们能够买到多少比特币呢？我们可以采用这种算法，也就是买到的数量等于投入的资金乘以 1.0 减去手续费除以价格，那么此时你就能够收到 9.9 个比特币。类似的，卖出的时候结算方式也不难理解，即卖出的收益等于持有的数量乘以价格乘以 1.0 减去手续费。所以最终模拟交易所类的实现，你可以参考文中代码，其中的 current price 可以方便的获得模拟交易所当前时刻的商品价格，而 market value 则可以获得当前总市值。在初始化函数的时候，我们检查手续费率和输入的现金数量是不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。有了所有的这些部分，我们就可以回来模拟回测了。首先我们设置初始资金量为10000美元，那交易所手续费率为0。这里你可以猜一下，如果我们从2015年到现在都按照 SMA 来买卖，现在应该有多少钱呢？当当当当，答案揭晓。看了输出结果，你一定会感叹，哇，那结束时我们将有57万美元，整整翻了57倍啊，简直不要太爽。不过等等，这个手续费为0实在是有点碍眼，因为根本不可能啊。我们现在来设计一个比较真实的值，比如大概1/1000，然后再来试试。诶，你应该又惊讶了，什么鬼，我们变成赔钱了，只剩下2000美元了，这是真的吗？这是真的也是假的。那我们所说的真是指，如果你真的用 SMA 交叉这种简单的方法去交易，那么手续费摩擦和滑点等因素确实可能让你的高频策略赔钱。 而我说是假，是指这种模拟交易的方式非常粗糙，真实的市场情况并非这么理想。比如买卖请求永远马上执行，再比如我们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同时不会影响市场价格等等，这些理想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很多时候回测永远赚钱，但实盘马上赔钱。今天这节课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，到此我来总结一下。这节课我们继承上一节介绍了回测框架的分类、数据的格式，并且带你从头开始写了一个简单的回测系统。你可以把今天的代码片段拼起来，这样就会得到一个简化的回测系统样例。同时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交易策略，并且在真实的历史数据上进行了回测结果。我们观察到在加入手续费后，策略的收益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最后给你留一个思考题，之前我们介绍了如何抓取 take 数据，你可以根据抓取的 take 数据生成5分钟、每小时和每天的 OHLCA 数据吗？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答案和问题，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